ChinesePod.com 今天吃了意大利菜，又贵又难吃，真不懂为什么李燕觉得好吃。我们最近经常在一起，我觉得她挺可爱的，不像杨杰，她太骄傲了，而且每天都穿很奇怪的衣服。我一直看她，但是看不出那些衣服哪里好看。不过她真的长得挺漂亮的。